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好了，今天這個 topic 呢，這一節的 topic 呢，就是西涼特別是叫做交大一定要講的。 加拿大朝後早六點半睡醒，即刻要打個電話啊，急一急我們。 始終呢呢啲依個咁嘅 topic 咧，有冇咗細糧咧就差咗啲嘅，因為佢哋咧常書局咧係有好多親身嘅經歷， 切膚之痛 係啦。咁啊，我哋係講唔到佢啲親身經歷。 呢個影響緊香港人接收有邊一啲嘅信息，而即係香港人嘅意識形態點樣即係被中共係去即係掌控啊、影響啊、大幅收窄啊嘅一個具體表現嚟嘅係。 嗱，即係咧呢個嘅鏗港台嘅鏗槍集咧，就最新一集咧就讲咧就系呢个嘅所谓三中商、三联、中华同埋呢个商务，咁呢三个咧其实就后面仲有其他噶，不过天地都系佢嘅 天地 啊，天地啊，整个集团咧好似话有五十几个嘅出版社，咁咧就喺 under 一个嘅叫做联合出版集团， 系， 但系联合出版集团咧原来又同一间嘅叫广东。嘅一間嘅咩新文化，一陣我揾翻佢啊。總言之咧，就係 own by 係廣州一個嘅叫咩新文化定係乜嘢嘅公司。然後依間公司咧，佢嘅地步咧就係中聯辦。 中聯辦，佢雖然係喺廣東省嗰度註冊，係 啦嚇，但係咧咁樣一路連線上咧，就即係話而家香港好大嘅依個出版與咩咧出版書籍出版。與嗰個書店係原來是 own and run by 中聯辦， 係 嚇咁呢一樣嘢咧，就其實咧就變咗咧嗱，我其實當覺得呢個係對我嚟講一個常識嘅，但我睇呢個嘅鏗槍集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好多香港人仲係唔知嘅， 係啊， 係唔知嘅嚇係咩唔知咁樣， 唔知道原來小朋友去到書局嗰度買兒書，我哋就咁攞起本萬里機構出版嘅類似地圖王嗰啲咁嘅地圖啊，嗰啲小朋友兒書由新亞文化出嗰啲，全部都係呢、這個。聯合出版集團係所擁有，而聯合出版集團嘅最頂頭嘅咧，其實就係中聯辦。 嗱，所有依啲咧，而家喺書局，特別係三中商與至到其他啊 under 佢嘅依啲書局，你所睇到嘅書咧，你好似有好多種選擇，但係其實原來佢係用唔同嘅公司、唔同嘅出版社係出緊呢啲書籍，無論嗰個嘅叫做可能係兒童書籍好、政治書籍好、文化書籍好，任何書籍。而家香港好大部分係依個叫由依個中聯辦管轄嘅出版社去做嘅。好啦，依個第一啦。第二唔緊要，香港仲有一啲嘅其他出版社，但係咧好多時因為呢啲嘅出版社，譬如好似常書局呢啲咧，佢哋會出版一啲嘅刊物，又跟書籍，又跟住咧，我起初嘅時候咧，就呢一啲嘅三中商就會啊好啊，我幫你發行啊咁樣，收咗呢一批書。收咗你批書之後咧，佢擺唔擺出嚟咧？嗱，你係控制唔到嘅。點解？ 唔知啊，係直情 你唔知嘅。嚇，你可能你要上去睇，咦冇啊，賣曬啊咁樣。 以為賣曬正啊咁樣，原來冇拎出嚟。 係啦，佢可以係咁喎。而且咧喺呢啲嘅合約當中，我都話呢啲咧就西倫同阿卡文就先再清楚啲。我只係知道大概嘅皮毛係咩咧。喺呢啲嘅所謂嘅發行嘅合約個過程當中咧，因為中間有一間嘅發行公司叫唔知聯合乜嘢嘅發行公司，就將啲書就發去俾三中商嘅。依間嘅公司咧，發行公司咧個合約同呢個出版社嘅合約咧，又會好辣嘅。嚇，喂，我可能半年先找數，半年找數，而且喂，我唔知賣得幾多個，冇 guarantee 嘅喎。咁所以點啊？好啦，佢可以攞咗你一批書，你可能嗰批書我印刷係，譬如舉例1000本，得，我幫你攞500本， 攞咗五百本之後，我過咗半年之後，我還翻499本。 即係大件事啊！鎖住咗你嗰啲嘅貨，影響你嘅現金流。你自己明明係俾咗一大嚿嘅錢係去印呢批書出嚟，全部都擲住曬，跟住你以為係陸陸續續係可以係去起碼揾翻啲成本翻嚟，喺半年或者更長嘅時間之後先發覺，哦，唔好意思，你嗰批書只係賣出一本、兩本、五本 啊。嗱，依啲咧其實同一般其他嘅生意唔同喺度啦，就係、是、我哋其他生意就我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啊嘛。但係出版就唔同嘅，出版咧好多時咧就啲錢就收唔到翻嚟先。嚇，又好似咁講，我睇一個合約上面所謂嘅數期啦。 係 嚇，咁呢個好多時半年係一個基本上嘅最低門檻嚟㗎啦，半年。所以很多時候啲出版社，特別小的出版社就有個 cash flow 問題啦。第一，第二，就算我話，就算你正常經營都好，你都會有 cash flow 嘅問題。而家加埋呢個政治因素，即係話有機會咧，聯合出版集團旗下嗰個發行同埋嗰個嘅書店係可以玩死你小出版社。我要玩死你，我就好似頭先用嗰個方法啦，我 hold 住你啲書，唔賣出去。然後跟住成批書回翻俾你，我唔賣啦！而家你過呢啲書唔受歡迎啦咁樣， 你諗下係重傷嘅，面對咁嘅對待係，你時間失去咗，你嘅金錢失去咗，你嘅整個嘅。發行啊，或者係即係出版嘅心血啊，咁樣係付諸東流，仲要係好遲嘅時候先至出現，咁你仲點咁膽係去再繼續出版書籍啊？ 係啦，咁你睇到嗱，譬如舉例上書局咧，就係出現咁嘅情況，就係、是、我記得阿卡文嗰時講過，就係、是、總言之，突然之間宣布話我要退翻曬啲書俾你，就係咩時候咧？就係嗰陣時就係、是、佢出咗一本書叫《佔中》，我佔中 係 啊，我佔中呢本書。咁又跟住咧就發生就係你究竟你又冇辦法證明嘅呢個係咩一個嘅叫政治迫害咧？你梗係冇辦法證明㗎。佢話唔係啊，你啲書唔賣得啊咁樣。 係啊，佢只係用呢一個作為藉口，你已經好難係去駁斥啦咁樣。你唔會有時間係逐間逐間走去 check 住佢有冇擺出嚟啊？係咪擺喺多眼嘅地方啊？係咪收埋咗好多啊？你係冇時間、冇能力、冇成本咁係去做呢個工作㗎嘛？ 係。咁就係呢一本啦，就係令到這個三中商就將全面將啲書就退翻俾上書局。 市民又可以問：，咁、哎、你可唔可以透過呢、這個另外一啲嘅發行商喺嗰啲小書店啊、樓上店喺度做？咁但係你就唔能夠進入一個大規模嘅零售網絡嗰度，讓市民、讓潛在嘅讀者可以較容易接觸得到你嗰啲書啦嘛？咁樣你諗下，如果你住喺嗰個區裏邊係中產區，私樓係靠多嘅，咁樣你根本就喺附近。人揾唔到嗰啲，好似譬如你話銅鑼灣、旺角先至會有嘅舊樓啊、唐樓啊、二樓先至有呢啲咁嘅小型嘅書店啊嘛。你住啲大規模嘅一個屋苑啊，咁樣附近嗰啲都係連鎖店組成嘅一個嘅商場嘅話，咁只係能夠見得到有三中商嘅書店係去進駐，因為講緊係1000尺、2000尺嘅呢啲大嘅鋪啊嘛。 佢而家即係三中商個操作方式咧，佢就係以好大嘅規模，不惜公本。OK， 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就算連page one 都做唔到啦。啊，即係當然 page one 有佢嘅問題， 另外啲問題 啦，可能賣英文書啊咁。但係啊，香港大型嘅書局基本上係好少嘅，係好少。點解咧？其實亦都同個市場有關係啦。但係你睇到三聯嗰啲嘅書局，哇，幾層？ 周圍都 三層。 系哦， 啊，周围都系。 我住将军澳嗰啲连锁店就只系见到中华两间嘅商务，啊，我哋嗰度嘅小型书店根本绝无仅有。咁，啊，你喂点算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可以话系用一种嘅不成比例嘅，佢根本唔系当一门生意，佢系当系一个政治任务。 系， 佢用一个白一个即系，如果系生意就未必会咁做嘅。 系， 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就系话。呢啲咪就係其中一種用出版嘅方式嚟希望嗱，對中國嚟講咧，其實呢個嘅中聯辦點解會控制呢個出版集團咧？因為佢哋其實嘅任務係咩咧？嗰，那個嘅叫做今日睇金《金春集》嗰度咧，嗰，那個接受訪問嗰個三聯書局嗰個總經理，前總經理退咗休，佢都講得明明白白㗎。佢話佢哋就係要去即係 影響香港人要多啲關懷中國啊， 即係意識形態嘅掌控咯， 就係啦，就係依個用途咯。咁所以嗱，依個嘅政治任務喺而家呢一刻咧，係會產生咗佢哋有一個嘅嘅叫做誘因，係逼死一啲嘅小出版社，或者令到有啲嘅所謂政佢哋認為政治意識不良的書籍咧，係唔可以生存下去。 係啦， 佢就會有呢個誘因去做 赤裸裸的政治審查。 係啦，嚇，即係所以你而家睇到啊，好似有佢哋嘅書局裡面好似有佔中的書咧，其實唔係佔中書，佢係反佔中書。 反佔中書係啊， 係反佔中書嚟嘅啊。咁但係咧，可能有啲人話：，算啦，政治嘅嘢我都唔係好 concern 嘅。但係你要睇到知道。佢嘅出版物當中亦都包括咗所謂嘅好似懶有教育成分啊、兒童讀物啊呢啲嘢，咁當然有啲係中性嘅，我唔會話所有嘢係有政治嗰個嘅意識形態喺度，但係呢啲全部都係經過佢篩選咯。 係啊，即係唔單止係你揾到嘅有可能揾到嘅書籍係重要，而係仲有好多根本係你想揾係都揾唔到，同埋接觸得唔到。接觸不到的 你不能夠排除而家我不知道，因為我就很少行呢啲三中商嘅。你不能夠排除一樣嘢咧，當如果中聯辦下達指令嘅時候咧，就要同國教配合。 嗯， 啊，成個可能三中商呢個聯合出版集團就要同呢個嘅國教國民教育配合。 係， 啊，咁你行到上去個書局嗰個，總言之就有博種洗腦，用洗腦嘅形式，用漫畫諸如此類講中國。近代的歷史，但其實裡面可能很多東西都 是失實的， 已經滲了毒了，已經是影響到香港的文化環境，過去是多元並存的情況是不復在的，即是大幅地收窄了我們的選擇。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呢，今天呢人就問林鄭月娥，不是問政府，是不是 問林鄭，問政府，喂，中聯辦呢、这個嘅即係控制住個嘅三中商，究竟有冇違反基本法22条咧？ 係啦， 咁呢個嘅政府答案我哋冇資料，話冇資料。喂，但係22条究竟講乜啊？中聯辦呢啲咁嘅所謂嘅國家機構喺香港，究竟佢嗰個嘅叫做佢嗰個職能係乜嘢嘢啊？佢嘅職能就係話佢唔可以影響到香港政府自主範圍嘅嘢， 香港嘅內政、內部事務 係啦。咁而家甚至如果你要喺香港設立一啲嘅機構，你係要獲得香港政府嘅同意認可，你先至可以嚟香港設立機構。好啦，而家好明顯地，呢個中聯辦係一個嘅所謂聯絡機構。有兩個問題，你點解可以喺香港經營出版業嘅咧？ 係啊， 嚇！你有冇曾經得過香港政府嘅同意咧？ 係。 你而家嘅行為究竟有冇違反基本法22条？二十二條咧？ 除咗基本法第22条，仲有第27条，因為27条係有講到出版自由嘅。如果我哋而家根據港台個鏗鏘集裏面嘅數字揭示咗出嚟，就話如果係零售網絡裏面全香港嘅書店係超過一半都係三中商，而喺香港整體嗰啲書本嘅出版嗰個比例或者係市場佔有率，三中商即係喺呢個聯合出版集團之下係佔咗全香港嘅份額係超過70%嘅話，呢個係壟斷啊！呢個仲唔係影響得到？呢個已經唔係即係你話特首就話佢係咪合法啦？又或者有啲人話香港係應該係有營商自由喎，市場經濟應該係有自由喎。咁但係而家呢個係有一個壟斷嘅局面，咁你就可以理解，你就可以探究到底呢個係咪抵觸咗基本法即係呢個27条裏邊嗰個出版自由啦嘛，係。 係啦，咁所以咧嗱，而家中聯辦唔單止係擁有呢、這個。即係聯合出版集團，亦都係咧繼續係擁有咗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 同埋 三份黨報官媒，我哋叫做係， 仲有一個網媒叫做產新聞， 裏邊根本就唔係新聞嚟嘅。呢啲大公文會咧，裏邊嘅全部都係宣傳嚟嘅，係 啦， 即係一啲喺啲黨媒嘅宣傳嚟嘅，黨嘅喉舌嚟嘅咁樣係嚇。 但係當然啦，我哋都會預計咧，香港政府係會襟入寒蟬啦，即係俾呢個好明顯違反基本法嘅一啲咁嘅行為咧，嚇、 嗯、 咁、啊、你如果期望啊我哋嘅妹仔特首夠膽出聲咧，我諗呢個就天方夜談啦。啊，咁你而家睇到我哋香港個局面就係咁嘅，即係從中聯辦咁樣可以胡作非為喺香港，然後跟住咧香港政府咧就唔夠膽出聲。 係 啊，好似鏗槍閘嗰度咧，當佢訪問中聯辦嘅人嘅時候，那個記者都好勇，即係喺不同的中聯辦有官員出席的場合當中就拿住個麥就靜㗎，即 刻揾個鏡頭對住佢， 啊對住佢，啊請問你咧係你哋係咪聯合出版集團係咪你哋㗎咁樣，有冇違反基本法啊咁樣問佢，而呢啲所有被訪問的中聯辦的官員全部都係唔答呢個問題， 係啊， 喂老實咁講。咁咪有問題咯。 其實係心虛啦。 心虛啦。 如果佢會覺得冇違反基本法，喺香港係光明正大去從事呢一種嘅出版嘅行業，唔擔心人哋會質疑佢係壟斷咗香港嘅出版市場，甚至乎扼殺咗好多小書店嗰個嘅出版自由嘅話咧，佢哋就唔會咁樣係去迴避港台記者咁嘅訪問噶啦。 咁啊，呢一個就係而家我哋目前個政治的現實啦，即係總言之，一涉及到中方的嘢咧，我哋香港政府就不管；一涉及到權貴違法的嘢，譬如包括頭先我話馬逢國極可能已經違反了機場有關的附例的時候咧，亦都不會有事。係啊，咁我哋嘅啲發出失實聲明的議員咧，繼續可以在立法會議事。係啊，所有呢啲咁嘅狀況咧，你睇到就係究竟今時今日的香港係咪？仲係我哋即係所熟悉嘅香港咧，我諗呢個答案就即係 好明 顯，好明顯噶啦。 咁 啊，今日我哋講咗呢啲所有嘅即係出現過今個禮拜出現嘅西人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即係要發起你哋嘅能量，就出席呢一個嘅六月四號，即係下個禮拜一。 嗱，個禮拜一 嘅燭光晚會， 六日之後嘅啫，係嚇，今日29號啦，係嚇。咁啊，燭光集會咁就啱啱過去嘅禮拜日咧，就支聯會發起咗逢六四集會之前嘅叫做愛國民主大遊行啦，嚇咁啊，同樣地大約有1100人出席，警方就話600人。咁喺嚟緊嘅禮拜一咧，6月4號晚咧，咁就支聯會連續第29年啦，就喺維園嗰度咧係有燭光集會。我哋當然希望藉著撈鬆呢個節目咧，就去即係呼籲香港市民嚇繼續咧就去守護良知啦，向歷史係去即係有一個嘅交代。香港人過去咁多年咧，都係冇忘記過，即使我哋知道呢個好慘痛嘅一個嘅回憶嚇，即係令到香港人係喺過去面對主權移交嘅一個不穩嘅即係不可預見嘅未來嘅嗰陣時嘅歷史關口上邊咧，係即係同呢個嘅北京嘅市民啊、學生啊，係曾經有個即係同呼吸共命運的一啲嘅歷史時刻，而即係見得到呢啲學生、呢啲嘅北京市民點樣係遭受到北京政權派出人民解放軍嘅屠殺嘅係。 好啦，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即係放棄。譬如舉例，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個嘅書局嘅，大家多啲上去支持呢啲二樓書局。OK， 少啲上三中商， 系 啊，咁其实而家喺网上有好多渠道买到书嘅，即系虽然我知道我哋唔上三中商买书咧，就唔会俾佢冧嘅，因为佢嘅唔系做生意嘅， 系啊， 佢唔系做生意，不过我都觉得大家就尽可能咧就唔好上去， 冇理由益佢， 系啦。 冇理由益佢，我哋喺樓上書店如果揾到個書籍嘅話咧，就即係大家可能行多幾步啦咁樣。 同埋樓上書店而家有啲服務係幫你訂書嘅， 係 即係你如果想嗱，我覺得買書而家有兩種渠道嘅，一個就係直接喺網上去買啦，有啲喺 Amazon.com 好，或者係上去嗰個叫做博客來啦。咁或者我覺得你可以直接上去二樓書局去 訂書，即係你睇到嘅書，佢係可以幫你訂嘅，即係你喺書局嗰度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實質嘅行為咧，係可以幫助到小書局。第二，多啲去支持一啲本地嘅出版，就唔係三中商嘅出版，本地嘅出版即係啲小出版商。咁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可以幫到呢個公民社會嘅一啲嘅行為。 係啊。 第二，頭先我講嘅六四燭光晚會，唔好覺得冇用。你永遠不知道每一年你走入去這個場所裡面 是可以持續地去發聲的時候，是可以令到這件事可以繼續為國際所注意，仍然會是一個國際新聞。香港在這個所謂中國以南的一個城市 是可以繼續是悼念燭光晚會，這件事本身就很有價值，不是你的行為本身可以帶來什麼改變。所以呢也鼓勵大家繼續參與呢個嘅燭光晚會。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謝 Gary， 唔好咁講， 咁就都有少少超時噶啦，亦都多謝大家啊，今日都唔錯啊，有2000幾人喺度收睇，拜拜。 好，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是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納税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啊！ 那現在究竟誰個奪誰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時，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